我国金日成综合大学创办了山林科学学院，现在有山林科学部门的30多个科目得到开辟，并圆满编制相关教案，而且将从新学年度4月1号开始念书的研究生和学生选拔工作也已经结束。由于一所带头进行国家山林资源营造、保护管理和综合利用工作的新的人才培育基地的创办，可以为保证祖国繁荣富强的百年大计工作带来新的转变。